刚才嘛就说到语言，语言好多觉得不重要，还是给咱们随口两句话就说，随口两句话就说了。万一是喊你去，哎，等有点档次的干部了，你突然跟人家，比如说当个厂长嘛，全厂几百职工嘛，你要安排人家，哎，明天拿一部分带我外公去看科技展呢，拿一部分呢，哎，现在我说打扫清洁呀，把个人卫生啥都搞了。如果你安排不好，哎，这个错误更大了。哎，同志们，这元旦节要到了，这个，厂里面是这样子安排的：明天上午，男同志洗澡，女同志参观。哎，跟各位人，下午就女同志洗澡，男同志参观。第二，工人已经挂了，他还继续来说：“哎，我们这个参观有个规定了。”只能用眼睛看，不能用手去摸。你的科技产品的嘛，那个咋那个摸呢？而且要认真的看，仔细的看，看了给我写个心得体会交来。嗨，你说人家吓不吓？哎，还有导演打蒙脚的哦。人家导演有啥还是要吓老虎？那个导演也打蒙脚。突然这个剧组出问题了，主要女演员因为啥原因？要把那个戏调整一下，他开黄腔了，把全体演员招呼到一起，本导演给你们说个事情，由于主要演员临时身体欠佳，这个事情呢，我们要准备调戏呀，啊，但是这一次整个剧组的调戏，男演员比我调戏的可能很小，我主要是调戏女演员。所有的女演员要服从我的调戏，要认真的配合我的调戏，否则的话我扣你全年的奖金。第二天演员全部跑到派出所去了。所以说啊，好多事情你还不要说语言，语言稍微整错低点情况就两码事。但说这儿人家说啥子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人家最害怕四川人讲普通话。真的，个四川普通话真的歪得吓人，你就直接说不去。比如说成都市，你就用正宗的成都话，每个字你把吐清楚，人家能够理解。关键是四川说普通话一个啥毛病呢？他就是把音节是说准了，他还是把字弄错，对不对？你明明很简单个事情，他就说成这样子了。比如到北京。饭店你住到，但北京大饭店不至于，比如说一个中等饭馆，一进去过后，他就喊叫服务小姐，这个本来是很自然的。小姐，这个就有点歪了，但我的更歪哈。哎呀，小姐，请问你茅房在哪个塔塔？小姐也霸道，这个小姐大概四川调的。哎呀，同志，你不要着急，低龙倒拐。然后不然你金家欢干了，人家服务小姐喊。哎，小姐，你们这个总裁搞的什么名堂嘛？每个房间的耗子厉害的很呐、啊，把我们的杨家咬个雀雀。这个都要好点。北京王府井大哥的百货公司，你买东西把你吓着。小姐，请你给我拿条腰裤。腰裤哪儿找腰裤买？你要是内裤、裤衩、裤头都可以嘛。腰裤。最后那个小姐就那组起了，你要啥？你要啥？哎，小姐，我是说叫你给我拿条腰裤啊。就是我们这里没有腰裤，你到药器厂去看一看，用药器厂也看一看人家怎么腰裤。还有他故意去跟人，哎呀，你这个小姐简直成了北京的广二师了，你连腰裤都搞不懂，腰裤就是火盆，更搞不懂了，腰裤就是火盆。哎呀，最后有个老姐更凶，他说李老师，比如说你不会讲普通话，按光我的普通话就是歪得很。他说我教你，其实讲普通话简单的很，只要你会卷舌头。哎，我心想你这个更歪哦，他只要舌头的一卷，你的普通话就想甩都甩不掉了。 哎，我说光卷舌头他不，你只要记舌头一卷，然后经常和他们那些北方人一起过啊过啊，咋个过？这个又是成都话的。他比如说我就经常给北方人一起过，我一会讲舌头，所以说我的普通话就甩不掉了。我就想天了，你的普通话给我比我的还歪得下去。他比如我来次到北京，北京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北京我咋不晓得呢？北京嘛，中国的首都嘛。他说我去赶公共汽车，赶公共汽车，我想那个赶字可能都有点错。然后紧接着啊，突然就看到过来一挂公共汽车，一挂，哎呀，那些人气啊，一啪啦的就把我送到那个车门上去客气，车门上去客气，客气，我正要往上面卡，哎，这个咋个卡啊？我又卡不上去，调头一看呢，有个女的使劲地拉着我的裤儿，人家挤车子的嘛，你咋不拉她的裤儿？车管就给人家打断我，哎，你这个女的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你咋个使劲拉着我的裤儿？大概女同志给解释，这个事情你别怪我，我是无意识的，因为我想上车。算了算了，你是女的，拉我们的裤儿也就算了，如果是男的拉你的裤儿，就脱不了找不着了。这倒是真的啊，然后回身转了又往上面卡，还是卡不上去。你来看到两头挤挤的，这人现在都不朝中间走，他又冒了。哎，你们要爪子嘛？两头绑紧，中间老松。你根本不懂得吼啥子。算了算了，他又退下来，退下来又左想右想，算了，咱们四川人有脾气，不给他们骑骑了，坐小轿车。对对嘛，坐出租车的，还看到打的了车子来了，还看到一挂小轿车就停到路边边上，这个时候啊就下来三个人，他说我一听这三个人就是我们四川人家乡人，但是不会卷舌，说不来普通话，他们的普通话太歪了，太歪了，你都歪的兄弟们，这三个就只能给夹出那个老家。哎，你要抓着你烧老子，你把老子当成瓜玩，这滴点远要收三十元。你三个也扯得着你。他一听了，算了算了，都是家乡人，我的普通话既然讲得这么标准，我就应该上去给他们捡个脚子，捡脚子，这个桌子上去，还锅子走上去。算了算了，司机同志，这一句还有点标准，他们三个是我们四川人。由于不会卷舌头，所以普通话就不标准，我来给你们捡个脚子，假设把顶到捡个脚子。他说你骂他的管光，他说你烧他。什么叫骂他的管光呢？就说他说你说他是瓜娃子。什么是瓜娃子呢？瓜娃子就等于说他是腿宝。假设一听，算了算了，为了我们几个都说成都话要得不、啊大家有个否认了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的话，事情就不好办，所以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个事情找准。看见是个小事情，小事情后头你要出现大问题，因为咱仅仅是为第二那个事情弄点两口子夫妻不和，就是为第二那个事情，其实说起来就好大个事情了。所以我经常该说，那么就招呼应酬，招呼人这个技巧的很重要啊。你没有招呼人很简单，特别是女的，不管你长得好漂亮，如果人家一介绍你那个态度不好，车管人家就给你说到最不好的方面，如果你长得不行，但是车管你态度好，最后人家就说到好的方面。你别刚刚一介绍，哎，咱说这个我爱人，这个女的长得很漂亮，讲讲人家一介绍，车管就站在那边，嗯，哎，走了嘛，哪儿那么多卖儿卖女的话卖呀？人家心里想，哎，可这个朋友抓子了，车管人家就乱抓的嘛。哎呀，住这个样子，哎呀，你怎么好漂亮，我怀疑那个鼻子是拿钢管打进去的。你就开始乱说了。那么反过来讲，如果是那女的很丑啊，一下走起过来，但是一介绍就很客气，之前点了过，之前打招呼，那么车管说不定在这种情况下，人家就说，哎，狗那个婆娘丑，丑不是说其实人家人多对的，对不对？你马上就落到人多对高层。所以任何事情这个语言很重要，待人接物、招呼应酬各方面更重要。很多人就不注重这个问题，好像总觉得招呼人说话有啥关系。我经常该说一句好话的三分软，话不投机就半句多。 有人明明是一句好话，那个你嘴巴的说出来不好听的嘛。你要问你吃板面，这个很简单的道理。哎，你吃板面吃了，哎，你心想你吃不吃？你他妈没热到你对不对？你多做两个子，拿点过来吃了。我想着口上吃完面，说几个字并没错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人家就感觉你要温馨一些，要对一些。那么有些特定的事情，就跟我经常爱举例子的，比如说男人跟女人的区别，你不要刻意的强调女人要给你拉皮，你也不要强调男人要给你一致。你怎么说天天喊男的话学着打毛线，李九环还有把走自己走了，像这种男的公正而说好不好呢？从各方面看起来，从家庭出来说很好。如果我是个女的，我不喜欢。为啥子呢？男人你就应该去办男人的事情。那个男人一天来约了后头，后头在多封我妹，后头拴个胃药，我能干了，超过都变成吹耳过了，我又中弹了。后头我又脱衣裳了，我就可以配死。你这个男的嘛，要想跑弯弯子，你就跑不回去，对不对？你就一个月只拿300块人道，买军灯锅盔，吃白面锅盔，公差找人吃叶子黑了吃干干。因为你一下哭了个家底后头人嘛，你要工作打颠倒嘛，男人就要去跑男人的事情。你只能说在细微的地方呢，把屋头家庭注意到和关心到就行了，对不对？有些事情是天生成的，并不是女人该做家务事。那么如果女人在搞事业，男人只是仅仅靠上班挣钱吃饭，那么你多做点何尝不可呢？如果这样子越起的话就很麻烦。你看凡属家庭不是那么很温馨的，但是屋头经常是扯扯闹闹的，嘿，男的还凶得很，一天晚上三五两个孩儿又跑过来了，对不对？男人因为要有动力有摩擦，男人才能够出去的嘛。如果男人没得压力了没得摩擦了，男人就越气了，因为感觉得很温馨嘛，那个想找外公呢？